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啦，休息返嚟呢就即刻换上呢个亚即士嘅波衫。 今晚有貼士。 欧联。 你系咪灯神嚟㗎定系神灯呀？ 今次唔系叫大家买系今次带大家支持亚即士。点解呢？一队球队能够靠青训打到入去欧联嘅四强，如果淘汰埋二次嘅话呢就可以呢打入去欧联决赛。我觉得呢我系曼联嘅拥趸嚟嘅其实。 嗯。 但系呢点解欧联去到四强我会撑亚即士呢？就系、是、因为他是沒有名氣的大球星，最出名的那個白蘭特就是曼聯不要的，回去亞即士，但是靠這個本土的球員青訓這樣一路打上去，這個是一個現在所謂 money football 金錢足球的時代的 神話，這 些這麼勵志的故事呢 大家記得啦， 記得要支持啦。 喂，亞即士呢個名啊，仲係三劍俠嘅年代，八十年代嗰陣時候我有啲 古烈志，係咪？雲巴士頓、 朗奴高文嘅年代， 朗奴高文、古華德，咁咧就好耐冇喺歐聯出現過㗎啦。其實已經係咁啊，大家睇到厭啦。其實嗱，但係淘汰皇馬，好多人話佢哋好彩啊，跟住隊冧埋有斯朗嘅祖雲達斯。都唔係好彩啦啩？喂，大佬技術性擊到佢哋嘅，係冇曬氣嘅，踢到呢個嘅祖雲達斯係。咁所以香港人咧，你要記住，千祈唔好睇低自己。 嗯， 真係嘅。好多人話喂，人哋個個粒粒星，一個 C 朗等於你成隊亞即士嘅人工喎。 嗯， 一個 C 朗係嘛？一皇馬裏邊擺出嚟，大佬前邊個個中場個個人工都係佢成隊嘅人工嚟嘅。但係呢個亦都係咧，足球亦都係個永遠吸引嘅地方係咩咧？ 鼓勵唔到啊！ 錢多權大，高牆嗰邊唔一定贏嘅，其實 好多時雞蛋有機會。 係啦，所以今晚大家一定要捧呢個創奇蹟， 所以咧 歐聯亞即士。 近呢幾日我發覺咧，香港即係喺雨傘運動咧，再加上九子嘅判決嘅收入線漲之後咧，大家都有一個即係心如止水個諗法咧。有時我覺得就即係當然我自己都有啦，即係搞咁多年都好似即係乜都搞唔到一事無成。但係有時學你用呢一個亞即士嗰個講法係嘛，巴塞又贏到，祖雲達斯又贏到嘅時候，喂！又唔係冇得機會偷雞㗎喎。有個即係後生仔我都同佢熟嘅。 嗯。 佢就話呢個係一個 loss 嘅 cause 嚟嘅咁樣。佢話佢嘅 presumption 就係咁，佢嘅 premise 就係咁。我話大佬，都未打完。你已經話輸你就宣布自己輸緊㗎啦。係咪我最後個過程嗰個掙扎呢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嚟㗎。同埋應該係值得 appreciate 㗎。好簡單，我想話佔中。第一組散佈佔中失敗論，散佈咗幾年啦，好多嗰啲嘅 KOL 啊等等，叫啲僆仔，冇用噶啦，港豬嚟嘅叫極都唔成。我話俾你聽，今次啊，十幾萬人上街裏邊啊，有好多人係因為受到佔中四子入獄，呢一樣嘢嘅感召嘅，其實佔中而家只不過係第二個 chapter 開始啫，我話俾你聽。 因為點解咧？其實嗰樣嘢兩樣嘢咧，就係二為一嘅嘢嚟嘅。香港嘅法庭，你話點樣公正都好，當佢俾攞一條殖民地嘅 過曬時嘅 過時嘅法律嚟告你嘅時候咧，喂嗰、那個法官啊，算係咁噶啦。我話喺咁嘅 判 制 裏邊，佢都落咗好多墨噶啦，其實 係啊，喂，同埋佢放咗咁多個，佢都有政治考量喺度，邊啲係人係要即係頂一板嘅，邊啲人係要 DQ 佢嘅，同阿爺交代，跟住咧冇影響嗰啲咧， 我最唔明白點解放肥仔達嘅啫，其實。 因為佢覺得佢已經過氣。 嗱，講老嘅，唔係講後生就鍾建華同埋阿邊個啦？阿鍾耀華同埋阿張秀賢啦。 同埋我覺得佢條界線係咁嘅，冇再有政治上邊嘅影響力嘅就放。有影響力嗰啲，即係證明嗱，嗰幾個能夠判嘅咧，即係拖到你只有2024先可以參選嗰啲咧，就判你坐監，係嘛？因為你2020冇得選啊嘛，即係你冇得攞 political credit 啊嘛。 去參選，我覺得佢係有考量。喂，從呢個角度嚟講，喂，你香港法庭都搞成咁啦，咁香港人仲唔醒？ 喂，呢個肯定係政治考慮嚟啦，已經係。 喂，嗰啲一家大細，包括做好多大陸生意嗰啲專業人士又好，嗰啲中小企又好，嗰啲有喂驚到急急震嘅喎。 嗱，但係頭先我所講一樣嘢就係話，呢、這個唔係講緊大陸權唔權鬥咁簡單，我話呢個變數啊。 嗯。 而係你留意一下呢、這個利益集團裏邊邊一啲人。同呢啲嘅大陸嘅民企、香港嘅大媽撒嘅利益關係勾結得最深嘅咧，其實係港老闆。 係， 所以我自己嘅判斷，好多人話啊，星島今次好用，阿何柱國即係企出嚟，一開波已經企出嚟。嗱，佢上次頒嗰個新聞獎嗰陣時已經企出嚟串 Q 阿林鄭噶啦。 嗯， 好啦，跟住到遊行翌日嘅社論，亦都係叫佢暫緩啦。各自先啦， 嗯， 今日就打條橋出嚟，就不如叫個陳同佳去台灣自首啦， 嗯， 係嘛，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去自首啦咁樣， 嗯， 係嘛，唔好犧牲香港啦咁樣， 佢咪俾安家費先係咯， 未必嘅，吹啊，我諗即係出下口術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睇到咧，就係話大陸嘅唔同嘅利益集團喺香港 做緊嘢， 其實係有唔同嘅線喺度噶嘛。 所以蘋果收嗰個風，話呢個唔係阿爺落嘅 order 咧，即係想佢哋繼續去得勁啲咧，可能都係其中一條線嘅操作嚟嘅喎。 哦，肯定，咁即係話大家喂有機會反得到㗎，唔好話當係冇機會啦。 喂，呢單嘢唔係習近平嘅，咁當然係即係習派喺度即係老點佢啦。咁但係我當係真先嚇、啊，即係呢個唔係中央嘅 order， 好似嗰陣時候廿三條咁樣。誒、哎，我哋俾翻個 credit 你，即係唔好反曬台。咁啊，當呢單嘢係阿林鄭自己搞屎棍搞。 因為你好簡單，所有呢啲囤積喺香港嘅利益集團，都係江湖年代嘅老關係。 嗯， 即係話係胡錦濤、温家寶或者江系嘅人，或者係曾慶紅系統嘅人。 嗯， 係嘛？呢啲騰騰震嘅人，亦都係嗰個系統嘅人。 嗯， 你話對阿習嚟講，而家掟阿習嗰啲富豪，其實基本上喺香港嚟講少之又少，因為冇人排到佢親啊。 喂，我哋可以咁詮釋喎。如果用世良呢個講法，其實呢個係內地權鬥喺呢個逃犯條例喺香港嘅延伸嚟嘅喎。 我覺得係， 係 當然未必可以講話係咩江派，好似寫到好似大紀元咁，但係始終大家要明白，共產黨係一個乜嘢嘅組織呢？我就話杜琪峰係最理解嘅，就係、是、一個社團組織，係、 嗯、 一個黑社會咁嘅結構整合咧。就係、是、平時冇事冇幹嗰陣時咧， 就沒問題 基本上咧，佢就各個系統啊，各個山頭、軍方、國安、情治、公安，公安仲要分中央定廣東省公安， 嗯， 喺香港啊，跟住外交系統，跟住仲有呢個嘅商務部啊、法改委啊等等呢啲。好啦，各自都喺香港有利益。平時冇事冇幹嗰陣時咧， 相安無事， 相安無事嘅。但係佢哋嘅整合程度好低嘅， 大家分一杯羹算啦。 係啦，整合程度好低嘅，乜嘢情況都係佢哋會整合起來咧？譬如打港獨咁樣， 嗯， 上頭落咗 order 啦， 嗯， 要砌港獨啦，咁佢幾條線嘅系統就會大家 一齊做嘢， 一齊做嘢啦， 亦都冇利益衝突。 香港嘅宣傳系統、中聯辦有乜都好，但係我覺得喺逃犯條例裏邊咧，你好明顯睇到嘅。第一，到而家。在香港的大媽撒系統或者是所謂的中方的大媽撒系統裏面，其實是沒有人出聲的。 嗯， 你見到今天 出聲的那些都出來是有保留的， 恆隆、陳啟宗、小中媽撒、 嗯、 這個糧粉的金主，問到他對逃犯條例看法沒有話過，這個人永遠都是撐大陸佬的嘛。 嗯，應該找這個機會表忠表態。 為什麼我覺得陳啟宗自己的一副都是啦，是吧？那些恆隆廣場在大陸咁多恆隆廣場， 驚到騰騰震，自己要 大佬。仲有佢另外一個金主朗瑞咧， 嗯， 係咪嗰啲咩西湖新天地啊、杭州新天地啊、佛山新天地啊嗰啲？ 冇出聲，未出聲， 冇出聲，冇人出聲啊！呢單嘢， 同埋佢哋都嗱嗰啲大媽撒，我都了解一二佢啲性格，就係咧，而家呢個時候咧係唔應該表態， 佢唔會公然反你， 因為咧佢哋不嬲都係無保不落㗎啦。係、 哎，佢一定買贏嗰邊。 係啦，咁同埋今次嗱廿三條都話遠少少。即係對啲大媽撒嘅利益嚟講，或者佢自身 冇咁直接損害佢哋嘅利益。 但係今次咧係直接衝佢哋啊嘛！嗱，點解佢唔表態？陳啟宗，我哋今日咁樣傳釋嘅就係、是：喂，如果我出嚟反對 ，OK， 即係好似自己身有屎咁。 同埋槍打出頭鳥啊！ 喂， 你第一個反對好大鑊㗎， 咪咯， 會抽後算帳㗎嘛？ 喂，你好似做 leader 咁。 喂，社團好簡單嘅啫，就算 阿公是錯都好啦，你如果第一個大頭反我嘅話，我一定劈你嘅喎。其實 冇錯， 就算我錯咗都好，我認錯都好，我一定劈死你嘅喎。 跟隊嗰啲就當佢即係俾人誤導啫。 你見到田北俊咪就係咁咯，叛變完之後，自由黨咪散黨咯，搞到咪分裂出嚟咯，經民聯啊等等嗰啲。 跟住選舉下一屆輸翻咯。 係啊，咪俾中聯辦抽曬嗰啲裝腳啊嘛。 你咪自己好叻咁係嘛？中意你幾時贏幾時？ 唔係佢區議會有得贏，但係到立法會咪輸翻咯。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對商界嚟講咧，我哋唔係話高估或者幼稚，而係香港嘅商界從來咧都係一班追逐利益嘅契弟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佢最多係咩咧？佢亦都唔會公開表態。喺廿三條裏面公開表態嘅只係李國寶啫嘛。係嘛？即係呢個所謂銀行界，因為佢係外資銀行嚟噶嘛。東亞最大嘅股東係西班牙國家銀行嚟㗎，其實係唔係李國寶家族啊？ 咁你諗下嚟嘅啫，佢都 外商在香港嘅代言人係邊個咧？第一個最大機會會叛變，可能係總商會，總商會嘅代表， 香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嘅代表。咁你諗下啦，如果你連四大地產商嘅利益會直接受到衝擊，而佢哋過去喺中國大陸裏面一樣遍佈佢哋人物關係嗰陣時候，佢哋未必去到習近平或者律戰書嗰個層面。但是他一定會去到港澳辦的層面、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我的判斷就是他們第一人人自危，第二就是不敢出聲，住要看定條路，第三我覺得他們在背後其實 我感覺是在做事的、所以第四我就覺得我們一定要除了 leverage 這個美國佬之外，一定要利用這班商家佬，因為我們確實我們是擋不到的、他要過他硬過我們是搞不定 的。那場戲也不能夠做得太假，你一定要令到那場戲自然死亡在立法會這個法例，這個對商各方面來說 都是 一個下台階來的。你要林鄭主動撤回，當然我們的訴求是這樣、但是在現實層面來說，林鄭也要考慮到她跟著那兩年半 佢都幾難， 兩隻腳都跛埋㗎啦，已經係。 佢好難仲撤回。 佢最重要係佢俾建制派咧係夾爆嘅會。 就咁啦，如果我知道想個結論就係咧，立法會拖咗佢過到兩年先啦，係 啦 ，lap 咗佢好啦。對商界嚟講，佢唔使公然衝住即係特首同埋呢個中央嘅立場對著幹。 咁我哋就反對派唯一嘅任務就係搞拉布咯。 嗱，陶謹申今日嘅表現，我覺得係好嘅。點解咧？佢就最唔似拉布嘅拉布， 係 太過玩嘢咧，即係你用玩嘢嘅角度去主持會議咧， 係唔似嘅， 係唔得啊！因為對家就名正言順，法例爛渣嘛。 我嗰日咧，我確實有睇佢第一場咧，嗰啲即係神情啊，嗰啲表達， 方法演技嚟㗎。 一你個判斷就話佢即係好叻啦，做戲，但係我覺得真心多嘅。他真的沒有跟那些泛民那些發酵杯那些有夾呢，這一場是做拉布的。所以呢，其實我覺得他呢都是覺得自己甩爛的，如果你給了石禮謙，但石禮謙呢就好像拿了個燙手山芋那樣，他怎麼跟大媽撒交代，大佬如果你夾硬在這個會期裏面硬過了的時候，他就立刻死。所以最好的做法各方都有利的，第一就是在立法會那個委員會階段的時候拖死了他先。不是說拖死他，而是拖到呢 拖到七月之後自己 lapse 的了，自動會 lapse 的了， 你又要再成立個委員會，那就不要搞了，是不 是？你對建制派來說，他亦都交了一張單，我盡力而為的了，不過喂大佬 做不到做不到的，有時 他就真正的利益在選舉、你怎麼保住他那些議席先？他整個黨會陷入這個這樣的被人圍剿的情況。好了，跟著對工商界來說，在不公然和中央抹面的情況底下，又可以 又唔關我事， 令到後面嗰啲大媽撒嗰張單找到，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對泛民嚟講，你再不斷動員啲人上街，去到咩程度先至逼到佢撤回呢？呢個有難度，難度在於因為國教啊係香港嘅內部事務。但係呢個連中國外交部都壓上咗㗎啦嘛，琴日。 係。 呢壇嘢，因為要反擊美國佬國務院嗰個嘅聲明啊嘛。 又話唔好說三道四。 係啊，等等，所以。如果雖然你話中共而家背書嘅程度未去到盡，仍然係縮下縮下，唔想有手指模，但係佢越外國越出聲，佢就越要行出嚟嗰陣時咧，佢都落唔到台㗎嘛。所以如果你 lapse 嘅方法咩咧？第一，內會裏面如果直接委任阿石禮謙做呢、這個主持選舉呢個法案委員會主席咧，俾佢做，然後去司法覆核佢。 咁咪有拖拖時間？ 拖拖嘅時間，點解呢？就係、如果內會裏面議事規則裏面咧，係講明內會可以咁做，不過法案委員會可以唔跟嘅。大家記住，唔好咁蠢啊！你可以 appoint， 但係法案委員會可以唔跟嘅。 到時又會法案委員會再拗一輪㗎啦。好啦，跟住到五月下個禮拜再召開另外一次，跟住夾時間，喂大佬邊可能撞其他會期召去啊？ 趕唔切㗎啦，一個禮拜開一次都係開17次啫，都已經搞 唔係啊！佢而家諗住一個禮拜開三鑊啊嘛，一個禮拜開三次啊！好啦，跟住你話問問題，喂，唔需要玩嘢㗎，我話俾你聽，因為呢個法案 正常問得 嘅修訂係充滿住各種各樣嘅疑問，你淨係問 問得㗎啦， 淨係問李家超點樣可以確保被引渡嘅人翻嚟得到公平審訊，淨係轉呢個點啊？你大把案例可以話到俾佢聽，大陸係冇公平審訊呢回事嘅。 嗯， 冇公平審訊嘅話，呢個根本就違反咗呢個引渡嘅精神嘅。你點解咧？係解唔到嘅，根本係。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 你叫佢落場，佢都解唔到㗎。根本 攞今次遊行嗰個例子，林榮基、林美酒，其實某程度上都推動到 啲人出嚟㗎，係啊。 啊，所以有啲人鬧佢，話佢即係之前對比呢個佔望女佢喺度講話， 佢叫佢翻嚟。 喂。咁有唔係你唔可以咁樣簡單類比，我都要同佢講一個公道說話。喂，佢而家俾人介去嘅審嘅地方係大陸啊嘛， 嗰個介翻嚟審嘅香港， 香港啊嘛，大佬起碼有一個公平嘅審訊，你有 defence counsel 同你喺度拗，亦都有透明度。喂，點同林榮基啫？但係我覺得佢係有功勞嘅今次，話俾香港人聽，喂，大佬嗱，我就 生生嘅例子， 我就唔掂㗎啦。是不是因為點解呢佢已經拉咗我啦嘛已經係 大樓喺多倫多又唔方便出聲。 唔係囉。但係呢個時候就係我哋出聲嘅時候囉。所以泛民唯一做嘅我覺得除咗拉布之外呢你真係要好似嗰陣時候037嗰個時候呢係要包圍立法會。 呢、這個就係好簡單㗎啦我覺得指令動作嚟㗎唔需要再拗機協又話唔好啦咁樣嘥 Q 氣。 關其咩事 書生論證。因為嗰日民陣個發言人出嚟講話下一步就係包圍立法會嘛。 咁咩問題囉喂你唔空下喂就算真係唔係做啊。喂你控下佢都好啊大佬。 喂啲大佬大家鬧交你都話你再行埋你啦信唔信我揼你啦咁啦係咪 佢驚咩呀佢驚又好似 走你知唔知都係03年嗰單嘢呀 係。 唔係因為7月1號遊行㗎。係。 係 因為李卓人 地 白你包圍立法會㗎係血洗中環㗎係。 如果唔係黃耀榮使乜舉中指呀 係呀係因為準備血洗中環㗎係。點解唐英年爆料話行會裏面啊689話總要一次出動防暴隊，咪就係之前嗰個行政會議咯，咪就係包圍立法會咯。 所以田北俊就有機會有位走咯，咪就係話 就係喺個行會裏邊，阿唐英年就聽住阿梁振英講嘛，總要一次出動呢個防暴隊噶嘛。所以我就話你要焗到啲人咧，去到一個地步咧，佢而家個個都食花生嘅，諗住匿喺林鄭後邊，但你要一定要將嗰個矛盾推到一個好尖鋭對立嘅層面，要佢哋靠，即係要佢哋做。做選擇啊，究竟企邊邊？究竟企邊邊嗰陣時候，好啦，即係話大家會預計佔領運動會再起。如果包圍立法會嘅話，咁你要逼商界表態嘅，真係，商界要禁制嘅。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最想係咩呢其實一路政府，我相信咧，佢嘅深淺式嘅判斷係咩呢就係、喺佔中案判決之後， 嚇親你 社運再陷入低潮，因為個個釘咗入去坐。釘完入去坐之後，你班友仲敢唔敢出嚟？ 咁呢條數計錯咗。 喂，當日三年咪一樣計錯，沙士之後點會推23條啫？我哋呢啲正常智商嘅人，但係你知道老董都係正智商過人噶嘛，過人哋低噶嘛，包括葉劉啊，包括當時佢最倚重嘅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全部有份去決定過23條噶嘛。好啦，當時佢哋以為就係市民會接受休養生息，唔好再搞咁多嘢。就唔會出嚟反23條，但係結果啱好調翻轉，你條撲街又負資產又死咗咁多人，你仲搞呢啲咁嘅撲街嘢，結果就大家一齊曬佢啦。 就算 今次犯嘅錯誤同當年23條犯嘅錯誤係一模一樣。 就算頭先你講個古仔，温家寶去到淘大花園虛寒問暖，即係表達一個慈父嘅形象，都救唔到。所以今次嗱。大家當係睇一兩個月嘅戲咁樣啦，即係扮置身事外，但係其實自己係陷入其中。你咁樣嘅走勢，喂，仲有搏嘅喎，我覺得。嗱，我諗翻轉頭，頭先我一路都想講，當日點解佢唔揾胡蘇仔去做行政長官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胡蘇仔嘅性格， 佢有啲嘢唔應承啊嘛，佢有啲 佢呢啲嘢一定係 hea 咗你嘅，23條又好，啲咁嘅逃犯條例。係咪？ 唔可以信任權咁咯，耍走咗佢咯。 話曬你都係鬼仔嚇，半個鬼仔。 同埋佢唔係鬼唔鬼仔，佢知道因為個 咁樣 係 要死噶嘛， 個政治代價太大，係絕對唔會好似林鄭咁樣。林鄭係咩啊？林鄭係考第二都會喊嘅，佢係要班死林 班主任對佢鼓勵，誒 ，Carrie 你得㗎，你放小息嗰陣時候，記住幫我睇下邊啲壞學生摘低佢嘅名啊！屌佢就會將全班嘅名摘低曬，然後交俾個班主任嗰啲撲街嚟嘅， 剩翻自己冇寫 啦。係啦，摘到加零一嘅，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咁樣就取悦到個班主任。好啦，第二當個班主任稍為對佢有不滿嗰陣時候，佢就會自己爬上去個訓導主任嗰度， 嗯， 揾更高層嘅人。佢係咁嘅性格嘅人， 嗯， 佢係唔會。知道那個陷阱會避開的。 我以為你說他爬上去天台自己跳下來才行。 不會，他會再爬上去。所以他根本不會放張曉明在眼內，亦都不會將黃志文放在眼內。他不握手又好，什麼都好，其實他根本就不將黃志文放在眼內。好啦，如果他告訴人我直通天庭，我志不求已，事不避難，你想想在共產黨的組織系統裏面，你推動一件事，你以為只是得習近平加持就可以做得到嗎？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習近平就不用你看看今天他的樣子殘到就來死那麼滯了，已經是他的樣子無神無氣到一個地步。如果中共那個組織系統真的那麼容易推得動毛澤東，就不用去上海發動文化大革命啦，當年找紅衛兵去對付這個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啦。 話是話，即是老共即是今次要搞這個逃犯條例由他一手即是策劃的，其實是配合過去幾年來呢習近平的打貪啊，甚至乎是拳鬥的路線， 硬派路線。 而今次呢就在香港裏面具體實踐，因為你包姐匿在這裡，所以林鄭接到這個 order 的時候就一力承擔， 是 什麼上身 就是勇字當頭， 跟住就嗨嘢了。 因為你要記住這個所謂的貪腐集團在大陸就被你夾爆，因為它有國安公安鎮壓性國家機器， 嗯， 再不是稅局塌曬你啲老豆老母仔女等等，但係呢度香港啊嘛， 係 喂，中共嘅官僚層同呢啲咁樣嘅利益集團之間，同香港商界嘅瓜葛，你而家撩咗一個蜜蜂竇嘅，其實， 嗯， 呢個蜜蜂竇一撩出嚟，嗰啲港澳辦、中聯辦嘅以前嗰啲官員，邊個唔蝦嘢啊？ 所以今次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咧， 你以為調咗職嗰啲就唔蝦嘢？ 你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咧，就係你辣著咗好多咧。本來你都不是想著對付他的對象，而那些優惠大佬你動得他們，為什麼下次你不動？ 你如果一個瘋佬入著把西瓜刀周街走的時 候， 你覺得他 本來想著斬劉世良，他怎麼斬了斬了我大佬， 你走過你都會說屌會不會斬我的，這樣是吧？其實那個瘋佬大聲喊我只是斬 Lens 而已，這樣沒有用的，你不會相信的嘛，現在是 那我們都會害怕的大佬， 你都會害怕的嘛，所以他怎樣可以令到他 lapse 呢？現在是一個很技巧的問題，這個技巧問題，泛民要 play ball， 泛民一定要堅持有節有理，不要玩嘢，即是不要用玩嘢的方式去拉布，是用認真摸去拉布， 同埋呢 不是拉布， 不要判斷 是 什 麼問題， 是諗住輸緊這一場，我覺得是有轉機今次。 我不覺得輸， 我平時都是審慎樂觀甚至乎是悲觀的人，即是玩下期望管理，嗯，但我今次覺得是有少機會。 嗱，最重要什麼呢？ 起碼 50-50。 就是要呢這個民意的壓力要一路存在，因為 繼續累積下去， 工商界要 leverage 一定是要靠民意壓力的。如果你說，哎，我投降了，我不會幫我立法會了，曬嬌氣了，就是說你連你唯一的殺手鐧你都不用，所以這個一定要好好部署，好好部署，不要再野貓式包圍， 嗯， 野貓式包圍的話就會被人逐個擊破。 還有這一單呢都是我們 需不需要用 blockage， 即是用一些的方式去封鎖某些位置等等，這些要重新要想清楚，要想清楚，不可以再是好像928那樣，即是野貓式那樣去坐在這裡，是沒用的，真的。 老實說，我們成本效益計，你就不要即係咁快咧，就講咧就係你 block 馬路，因為上一次就係 block 馬路所以出事。但係你如果係包到個立法會咧，係有幾萬人，連埋嗰個天馬公園嘅時候咧，其實嗰班建制派咧已經係好大壓力嘅。第二，正如你所講嘅，正正常常。真係好似23條嗰陣時候咁樣，正正式式去問問題，唔好太多玩嘢。如果唔係咧，公眾都係會有少反感。 唔係㗎，你正正正式式問問題都拉到佢 left 㗎啦，已經可以真係唔需要玩嘢㗎，我覺得。 第三咧，確實咧係需要有人咧係連結呢一個嘅大 massa 嗰條線，因為佢哋咧就一定喺背後做嘢㗎啦，知道自己危人戰危。 但 你喺幾條線裏面咧，我哋守翻我哋自己嘅崗位，包括喺議會裏面，喺議會外面。同埋喺連結外國勢力同埋呢個大媽撒嘅情況裏面，其實我覺得呢一單呢係有機會有轉機。因為點解重要性喺邊度呢？我哋已經過咗幾年，大家都已經好失落好無助㗎啦。完全係冇成功感嘅。喂，呢單你仲唔去準攞返香港人嘅政治效能感， 同過去爭取民主雙普選、真普選、公民提名有唔同嘅。因為嗰個呢係一個 即係大家都可以 veto 對方嘅遊戲，中共可以 veto 你， 同埋你係爭取嘛？ 係啦，你要向中共爭取。 今次我係頂住， 呢個好簡單，呢個就係要佢過唔到撤回或者拉到佢冧檔， 嗯， 就係咁簡單啫嘛。 咁搞破壞容易啲嘅呢個世界， 同埋目標清晰啊， 係 不存在路線嘅分歧， 係 係嘛？即係你唔會話因為啊，喂鄭松泰，你問咗啲問題有冇用啊？總之佢拖到時間得啦。 嗯， 個個人都一樣，我覺得， 嗯， 冇話邊個比邊個優勝，總之大家可以令到嗰個會議嘅時間，好，今日到此為止休會， 嗯， 就贏咗一仗， 係， 係嘛？呢個 baby step 一步一步一步咁樣行， 同埋咧，而家你越嚟越難咧，佢急就章喺呢個會期裏面搞啦嘛，係咪？ 冇咗嗰個 迫切性啊嘛， 梁美芬都唔可以講話有迫切性啦，已經。 田北辰都出嚟表咗態啦， 係啊，已經話冇咗迫切性啦，已經係。 法官老實講咁配合，判咗佢29個月，下年10月先出嚟，唉，慢慢搞啦，仲趕咩啫？係咪？ 嗱，好簡單啦，你跟住就6/4 30周年，跟住7/1， 跟住選舉啦， 跟住選舉。我就話，如果你個政治能量一路咁樣 keep 住落去個 momentum 嘅話咧，你唔使多嘅，你30,000人當日，就算你話咩？乜嘢法案審議啊？30,000人坐喺出面已經夠㗎啦， 夠㗎啦， 封曬㗎啦，其實已經係 封曬嘅。嗰班驚啊，佢唔係入唔到去。OK， 我哋都唔可以阻止立法會議員入去開會，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多人喺外邊咧。正如你攞翻嗰陣時候7月3號定4號嗰晚啫嘛， 夜晚黑啫嘛，就係最中止往嗰晚咯。 我哋嗰陣時候嗰班組織者都好驚㗎，喂！屌呢鑊會唔會搞到？ 會唔會出防暴警察咯？ 係啊，血洗中環嘅，係咁。本來有啲人叫收啊，梗係唔好收啦，大佬。而家老實講，大家都係玩緊 show hand， 我哋又冇乜籌碼㗎啦，係咪？喂，我哋仲唔用盡，即係一兵一卒啊？ 但係我覺得兩樣嘢要提防，第一慎防一啲所謂冒進嘅諗法， 即係嗰啲勇武抗爭嗰啲啊， 或者用有爆玻璃啊呢啲咁嘅嘢，一定要小心。我覺得就會令到成個運動咧突然間失去咗民意嘅支持。 嗯， 立法會裏面係要有節有理，問問題都好，李家超落嚟，邊個落嚟都好，唔好人身侮辱，乜都唔需要。 係， 就真係我都話啦，喂，大陸法制嘅嘢你要問，真係要問。香港人 concern 嘅逐個 case 我出嚟問，咁樣會唔會引導？咁樣引導底下，你點樣可以保障呢個香港人嘅利益？銅鑼灣書店嘅 case 可以重新再問， 嗯， 係嘛？谷卓恆所講嘅嘢，蕭建華呢啲重新再問， 嗯， 呢啲非法洗頭艇嘅嘢， 嗯， 喂，我問你點答啊？真係 好難答，真係好難答。 我諗李家超大佬嗰、那個李鵬嗰對眼眉調翻轉都搞唔掂啊！真係， 喂，淨係做你啲頭先講呢個 research 已經夠啦，即係頭先你講唐經玲同我哋。搞嗰啲咩非暴力抗爭係一模一樣嘅啫嘛，咁你咪引導我先，係咪？我哋又搞過喎，我哋跟住可能會繼續搞嘅喎，逐個 case 問佢，同香港同內地搞嘅嘢係有類比嗰啲， 係相類似。跟住而家 call 嗰啲港商啊， 嗯， 好多喺大陸法院判咗佢哋啲中公啲資產， 逐個出嚟講， 俾對家去侵吞佢哋啲資產，又話佢哋有刑事罪行嗰啲 case， 直情叫個公聽會上嚟講，你明唔明啊？ 嗯。 喂，公聽會我點知搞一輪俾公眾啊？ 嗯， 嗰啲受害人咧喺大陸司法制度下邊嗰啲受害人， 應該逃緊傷好多呢啲 case。 每一次呢啲咁嘅公聽會都係再一次累積自己嘅支持，仲要喺立法會裏邊任佢哋講。就算你話要落限時間限制都好，喂，一個 case 你俾黎永芬將人哋講，唔係咁撲街係嘛？ 嗯，起碼10分8分鐘啊。 喂，專業界別咧、 嗯， 喂，你會計界唔驚啊？律師界唔驚啊？ 嗯， 投資界唔驚啊？地產代理唔驚啊？好啦，逐個逐個界別上去講。 嗯， 我想問一下你，你點會唔 lapse 啊呢樣嘢？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所以我就話林鄭去到呢一步，就算佢唔撤都好啦，佢再口硬撐落去咧係冇意思嘅。佢會累 Q 死民建聯，民建聯喺呢個時候亦都會適當地咧。 所以我咁諗， 佢縮嘅，我話俾你聽。 今次咧各自扮演， 你唔好當阿曾玉成係傻嘅。 各自扮演翻自己嘅角色，林鄭咧就預咗佢唔縮噶啦，但系咧就係拖下拖下咧拖死咗咧。咁佢唯一同阿爺交就唉唔好意思啊。 咁輸家只有一個嘅啫喎， 咁啊梗係佢啦， 唔係 啦， 方家華。 咁佢從來都係嘅啦，佢幾時贏過呢條友大佬係咪？ 嚇，唔係啊，佢會孭曬飛，等於當年嘅葉劉啊，佢變咗。變咗23條嘅葉劉啊！ 你唔好提佢啊，等佢繼續出嚟講。 係唔可以，佢咁中意埋威嘅話，咪繼續我行我素咯咁樣。休息一陣先。 去年聖誕我們那個 catering 呢就很受歡迎的，即是你在家裡開 party 呢就叫來會送埋給你的。我首先介紹給大家飲的東西先，就是這個招牌手撕韓牛沙律，然後呢 三個熱食咧就揀一樣，香煎大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系咪好靓咧？呢个仲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蝦饼配煙肉車厘茄串，避风塘鸡中翼、橄榄油吞拿鱼炒螺蛳粉，或者卡邦尼长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呢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呢，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㗎啦。咁我有兩日訂㗎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銷售家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訂三次。